个款式任您挑选，售价29800元起，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，不容错过。更多详情请咨询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走向总裁办公室的时候，赵腾飞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呀？来公司半年多，虽然没做出什么成绩，但也算是兢兢业业，没什么疏漏啊。会不会是和实习生的暧昧被公司发现了？应该不会，这点生活作风上的小事还不至于惊扰总裁。 坐吧，谈谈你对移动资讯内容的看法。 总裁戴夫开门见山地问， 我是做技术的，对内容运营不是很熟悉。 赵腾飞一头雾水。今天上午接到面谈通知时，赵腾飞以为总裁办公室的人弄错了。赵腾飞只是一名普通员工，和总裁隔着108000里呢，怎么可能找他赵腾飞面谈呢？在电梯里碰到，总裁经常冲他点头微笑。但赵腾飞知道，总裁并不认识自己。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？ 戴夫递给赵腾飞两页纸，上面打印的是几个月前赵腾飞在论坛上写的一篇文章。 是我写的，我偶尔会在网上发表点东西，都是瞎写，纯属个人涂鸦。 搞明白总裁的意图之前，赵腾飞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谦虚。 腾飞啊，不用谦虚，你的文章很有价值。你对移动互联网的看法我很赞同，咱们公司需要你这样有想法的人。 一家大公司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需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节服务，来维持机器运转。作为公司负责人，我只能着眼全局，很难了解每一位员工，所以埋没人才的情况在所难免。但总体上讲，咱们公司缺乏朝气和创新，大多数人没有责任意识，只想着自己那点工资，没把自己当做公司的一份子，不思考公司的前途。腾飞啊，你不一样，你的文章逻辑缜密，表达清晰，我看到了你对行业的思考。你这样的人才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。戴夫起身给赵腾飞倒了一杯水，接着说，咱们公司是做视频起家的，但我一直想涉足移动新闻资讯，就像你文章里写的一样，互联网公司谁的流量入口越大，谁就越安全。这些年咱们固守视频业务，市场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，现在需要做一些改变。我想先从新闻资讯入手，门户网站还没完成转型，咱们要赶在他们之前在移动新闻市场抢一杯羹。 啊，我完全赞同您的判断。 赵腾飞做梦也没想到，他随手敲出来的一篇文章竟然能引起总裁的注意。听完戴夫的长篇大论，赵腾飞完全放松下来。他动动屁股，调整了一下坐姿。眼前这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物并非高不可攀，也不似想象中那样神秘。他们思考过同样的问题，并且有着相似的判断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赵腾飞只能纸上谈兵，而戴夫能把思考过的东西付诸实践。戴夫又问了一些问题，孩子多大，住在哪里，爱人做什么工作。戴夫的提问亲切得体，回答完这些生活上的问题，赵腾飞觉得自己和总裁亲近了一些。 腾飞啊，我想让你来负责这个项目，有没有兴趣啊？ 戴夫坐在那把宽大的老板椅上，微笑着问赵腾飞。 我，谢谢您的信任，可我从没做过产品经理，恐怕难以胜任。 赵腾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简直有点不敢相信。 奥巴马没有当过总统，我之前也没做过 CEO， 现在不都做得挺好吗？ 每个人都得有第一次，不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，怎么知道你到底有多少潜能啊？我从 HR 那里调阅过你的简历，来咱们公司之前你有过创业经历，还在易迅公司工作过很多年，这些经历对你做产品经理会有帮助，你应该有这样的自信，放手去干吧，我相信你可以胜任。戴夫走过来拍了拍赵腾飞的肩膀。这天下班，赵腾飞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一路上戴夫的话都在赵腾飞的耳边回响。这是赵腾飞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。 只是这样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，让赵腾飞觉得有些不真实。上个月产品研发部总监离职，好多人盯着这个位置，赵腾飞也曾垂涎过，但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看，这样的好机会都轮不到的。 IT 界真是个奇迹诞生的地方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一家没名气的公司突然就上市了，某个默默无闻的产品经理突然就声名鹊起了。今天这样的机会落到了赵腾飞头上，现在赵腾飞已经是产品研发部总监了。赵腾飞回味着下班前发生的这一切，先是总裁找他面谈，紧接着 HR 通知他涨薪，然后人事部通发邮件公布了公司的决定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在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了。师傅，我可以抽支烟吗？赵腾飞现在需要抽支烟，再仔细回味一下下午发生的事。赵腾飞不介意堵车，甚至他希望师傅能开慢一点，让自己好好享受一下这美好的下班时光。没事，你抽吧，我也想抽一支。师傅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赵腾飞的要求。谢谢师傅，来，抽我的。赵腾飞抽出一支烟，递给出租司机。不不不，我这儿有。哎，你今天一定得抽我的烟，我升职了，兄弟，必须给我个面子。是吗？好，我抽，我抽。赵腾飞抽着烟，继续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中。戴夫，太帅了。这个经常穿着拖鞋来上班的 CEO 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，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一家视频网站突然要做移动资讯内容，还把研发工作交给了一个没经验的新人，为什么是我呢？戴夫为什么相信我可以胜任呢？赵腾飞百思不得其解，索性作罢。老板做决定总有他的理由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想想怎么做才不辜负老板的信任。赵腾飞很快就理出了一个思路，不能急着开发产品，得先拿出一个月时间来做市场调研。调研至少得分三个方向，一是竞品调研，二是用户调研，三是国外市场调研，这三点缺一不可。回到家时，赵腾飞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蜻蜓撞上了蜘蛛网。妈妈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往常这个时候妈妈正在楼下跳广场舞。 怎么没去跳舞啊？ 我哪敢去跳舞啊，尽心尽力做个老妈子，还得看脸色。再去跳舞，还不得让你们扫地出门？赵腾飞没敢接话， 推门进了卧室。童心的脸拉得更长，还挂着两行泪。 怎么了？和我妈吵架了？ 童心转了个身，继续给孩子喂奶。 童心，有什么火冲我发，别跟我妈吵吵啊。 大孝子回来了，你先别着急教育我，先摸摸你闺女的脑袋。赵腾飞一摸多多的额头，吓了一跳， 哟，这么疼啊，赶紧去医院呢。 你说去医院就去医院呢，去医院得经你妈批准。 你小声点。 赵腾飞生怕妈妈听见又吵起来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 上午你妈要带孩子下楼，我说孩子太小，怕经不起风寒。你妈说孩子就得带出去经经风雨才长得结实，结果带下去转了一圈，下午就发烧了。我说赶紧去医院吧，你妈说医院里全是病毒，死活不让去。 哎呀，这孩子烧成这样了，这么耗着怎么行啊？ 你妈可有招了，非说孩子撞着鬼神了。你看在客厅里整一碗水，弄三根筷子竖起来，念叨一下午了。 听了童心的话，赵腾飞觉得妈妈确实有些过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整封建迷信那一套。 妈，孩子发烧了，怎么能不去医院呢？ 赵腾飞来到客厅，尽量耐着性子。 我活了60年，还没你们会带小孩子。腾飞，你小时候3天2头发烧，我啥时候带你去过医院呢？做做冰敷，立个柱子，念叨念叨就好了。这医院到处都是病人，啥细菌都有，哪能随便去啊？你以为就你当爹妈的着急，我就不心疼孙女儿？ 妈妈话没说完就啜泣起来。 别嚷嚷了，已经40摄氏度了。 童心看着体温表慌了神，一阵手忙脚乱，三个大人带着孩子赶往医院，抽血化验打针，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来。孩子的烧退了，大人们这才稍稍安心。 如果早点去医院，这孩子就不至于受这么大的罪。 看着多多起泡的小嘴巴，童心又一阵心酸。 哎，你就少说两句啊，我妈也是为孩子好，只是理念不同。 赵腾飞极度疲惫，不愿再听童心唠叨。 既然理念不同，就应该敬而远之，别在一起搅和。 怎么，你想赶我妈走？我妈走了，谁来带孩子呀？ 你打算让你妈在咱家一直住下去啊？ 你妈不走，我就走。 你妈来了3个月了，就没消停过。 每天做饭，都假惺惺地问我想吃啥啊。 我说了，结果呢？跟没说一样，他还是按照你的口味做。 明知道我吃不了辣的，每次炒菜都放辣椒。 不知道他是来伺候月子的，还是来伺候儿子的。 吃饭倒还罢了，大不了我自己做。 我最受不了的是他给孩子喂饭，哎，你看见了吗？每次都嚼烂了，吐出来给多多吃。我说不能这么喂，大人嘴里有细菌。 你 妈说，你就是这么伟大的。 童心话没说完，婆婆就在外面哭起来了。赵腾飞赶紧去客厅安慰妈妈，又是一通声泪俱下的哭诉。起初赵腾飞还能从中理出个对错，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一笔糊涂账。这天夜里他没能破解的难题，以后也破解不了。面对没完没了的痛诉和撕扯，赵腾飞唯一能做的就是逃避，以加班为借口，把时间都消耗在办公室里。办公室里没有妈妈的唠叨，没有童心的埋怨和孩子的啼哭，等待赵腾飞的是一个万众期待的新产品，还有实习生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情话。如果公司有活动，晚上不用回家，对赵腾飞更是天赐的放松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赵腾飞问酒店服务员，我们公司的人都住在 A 座吗？ 是的，贵公司都住在 A 座。 能帮我换到 B 座吗？我喜欢离山谷近一点的房子。 赵腾飞刻意地说了一下理由。 可以，但是需要加100块钱。好的，没问题。 赵腾飞取出100块钱，第一时间递到了服务员面前。 赵腾飞原计划空出公司安排的房间，自己再开一个房间，哪想到只需要加100块钱就可以换个房间，这是再好不过的结果。 从 A 座前台到 B 座801房间，要穿过门口的停车场，有可能遇到同事。不过赵腾飞已经想好了怎么应对。真倒霉， A 座没有房间了，这句话足够应付了。 赵腾飞确信没人会去前台查询，唯一担心的是遇上公司行政部的人。不过这个时间他们应该正忙着布置会场安排晚宴。 赵腾飞快速穿过停车场，钻进蜿蜒曲折的走廊，脚步变得轻盈有力，心中的秘密像一团火苗往上窜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